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月照头部击的，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昨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介绍了两起哈多车连撞的事故引发的纠纷。那么在这些纠纷当中啊，法院呢确定在这些多车连撞的事故当中，到底应该如何来确定责任的承担。从昨天的法官的讲述当中呢，我们应该明白哈，并不是所有多车连撞的事故都是最后一辆车要承担全部的责任的，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昨天讲的两个案子都有自己各自不同的特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介绍第三起案件。那么这起案件又和昨天所讲的两起案件又有不同的情况。那到底第三起案件是怎样的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继续为大家讲。好，朋友们，下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第三起案件呢，我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案例，是蒋先生驾驶的这个货车牵引了另外一辆货车，是黄先生驾驶的这个货车。在道路上行驶，对，咱们道路上有的时候会看到，就用这个后方车辆可能是故障，用绳子呀牵引了后方车辆在这个道路上行驶。这时候呢， 那后方车辆驾驶员还是在车里的， 在车上的，对，在车上。这时候呢，在后方呢有傅先生驾驶的也是货车撞到了中间车辆，也就是被牵引这个车辆，黄先生这个车的后部，致使呢这个黄先生中间车辆又撞到了前头这个牵引车辆蒋先生车的后部。这起事故呢造成了这个傅先生，也就是最后方车辆这个驾驶员当场死亡。然后他这个后方车辆的车内还有两位乘车人也不同程度的这个受伤，三车也有不同程度的这个损坏。 就是最后一辆车的驾驶员是不幸在事故当中死亡 了。 因为往往啊这个大货车发生交通事故， 对， 结果都会比较的惨烈。对。这个事故发生了之后，中间那个车当时是没有动力的嘛，它是跟着第一辆车被第一辆车拉着走的，那又和前两起案件不一样。 对。 那么在这起这个事故当中，对于这个责任的问题，交通管理部门又有没有做出一些认定呢？ 这个起事故呢，交通管理部门是适用普通程序做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傅先生，也就是最后一辆车的驾驶员 驾车时未按这个信号灯通行，未与前车保持足够的这个距离，以及采取这个及时的紧急制动，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然后呢，这个蒋先生也就是第一辆车呢，未按规定牵引机动车，是负事故的次要责任。然后其他人呢，也就是中间被牵引的这个黄先生的车呢，没有负事故责任。对，交警判定他没有负事故责任。 好的，这是对于责任的认定啊。那后来又是怎么就打起官司了？您继续跟大家讲啊。 这个也是各方对这个损失赔偿的这个金额没有达成一致，因为一般涉及到这个人员伤亡的，或者说这个受害者比较多的这种事故的民事赔偿责任不容易达成一致，而且这个民事赔偿的这个范围啊也比较多，标准呢，不同的这个标准呢，各方这个主张的也不一致，所以很难达成一致。这种案件一般都会经过法院诉讼解决。 但这起案件当中啊，承担主要责任的这个司机驾驶员已经死了，已经不在了。那这时候在这起案件这个到了法院之后，那又是谁告的谁呢？ 这个死者的继承人呢，起诉的是前方车辆蒋先生，也就是他这个牵引车的这个车辆的挂靠公司驾驶员，还有这个他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 他就是中间车，这个他没有起诉啊，中间车因为没有责任嘛，是吧？ 他这个案子里头没有起诉这个中间车辆， 他起诉最前面那个牵引车的挂靠公司啊、驾驶人啊和保险公司啊。那么他认为对方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要赔多少钱？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车辆呢是要投保这个交强险。交强险呢是属于在这个交强险范围下是不分责的。即使这个蒋先生呢他负的是次要责任，但是在交强险项下他是要进行一个这个不区分责任的一个赔付的。咱们这里呢说一下这个交强险的这个赔付的这个限额。交强险呢是有这个医疗费项下是有10000元的这个赔偿限额，财产项下呢是有一个2000元的赔偿限额。 对。 然后这个伤残项下呢是有一个110000的这个赔偿限额，这是不区分责任的。然后在交强险以外才对这个事故责任进行一个区分，按照这个主要责任、次要责任是无责任还是这个同等责任，来进行一个民事赔偿责任的划分。 那在这起案件当中，作为这个被告方，他们又是什么意见呢？ 被告方是对事故责任认定没有异议。保险公司呢也是同意在这个保险项下进行一个相应的赔偿，交强险以外呢是同意按30%的这个比例来进行一个赔偿。 那这起案件当中，您看被告方对责任认定也没有什么意见啊，他也觉得我该赔多少我可以拿多少啊。那这个案子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哪儿啊？ 这个案子呢，我是想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咱们这个多车相撞事故的这个赔偿范围啊，都有哪些这个损失是可以主张的。对于这个多车相撞事故造成这个人身损害的，根据咱们这个法律规定呢，可以这个请求肇事方赔偿相应的这个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像造成这个残疾的呢还应当进行相应的这个残疾赔偿金的赔偿，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康复费还有后续治疗费这一系列的赔偿。 这还挺多的。 对，赔偿的项目是比较多的。然后像这个案件如果造成死亡的呢，还应当赔偿这个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还应当赔偿相应的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然后如果说造成了这个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这个车辆修理费，车辆如果是上头载有这个物品的呢，还有这个所载物品的这个损失，车辆施救费啊，如果说这个车辆达到报废了，它需要重置的话，会产生一个重置费。如果是经营车辆呢，损失呢还会产生相应的这个合理的停运损失啊，那个 如果说咱们这个自己家里头通常使用的这个车辆呢，还会产生一个通常维修期间会产生一个这个通常的这个替代性交通工具。然后此外呢，就提示一下这个受害者呢，应该对这个他主张的这个损失尽到一个相应的这个举证义务。 没错。 否则呢咱们就即使有法律依据，没有事实依据，没有相应的证据呢，这个受害人的这个请求也不一定会得到他所预期的这个赔偿。 哎，那这起案件当中啊，最后法院又是如何来处理的？那赔偿这一块又是如何来解决的呢？ 在这起案件中呢，法院是认定前方车辆蒋某未按规定牵引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所以呢是判决这个前方车辆对事故呢承担交钱险以外承担一个 30% 的这个民事赔偿责任。对于有证据支持的这个相应的我刚才所述的这些人身损失财产损失有证据支持的也进行了这个相应的这个支持。然后 你刚才一直在提到他说这个未按规定来牵引，他这怎么未按规定牵引了？比如他牵引是用的东西用的绳子不够啊？ 咱们这个应该是这个正常情况下，如果在这个道路上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应该是有专业的道路交通救援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这个专业的救援。如果没有这个专业的常识然后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措施手段来进行这种自力救济的这种牵引呢是违反咱们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然后如果说发生了这个事故，咱们这个保险公司应该是一般都是有附有这个免费的这种拖车救援呀，或者说发生了这个事故之后不要贪图这个小便宜啊，就自行这种自行救济，这有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一定要找这个专业的救援公司来进行相应的救援。 那这起案件当中也是按照相应的比例来进行了判决， 对 是吧？ 对，主次责任一般来说是要按三七，咱们常说是三七开。 所以说呢，这起案件最终啊也是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毕竟啊，这个最后一辆车的这个司机啊，这个傅先生是不幸去世了哈。 对 啊，所以说呢，交通事故给我们带来的惨烈的教训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吸取。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今天呢，您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三起不同的涉及到多车相撞事故的这样的案件哈。那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包括大家呢，可能平时在看我们新闻的时候，也会发现，有时候在高速公路上容易发现这种更多辆车的交通事故啊，甚至七八辆车、十几辆车、几十辆车都有可能。那么您觉得啊，通过我们审理这么多涉及到交通事故的案件，那么对于这种多车相撞的事故，从咱们法官这个角度给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咱们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好的。那个首先呢，跟大家这个简单提示一下，法院在处理这个道路交通事故的时候呢，主要有这个两部法律、三个司法解释作为这个法律依据。大家如果这个司机朋友感兴趣呢，也可以自行了解。一个是那个道路交通安全法，一个是咱们这个侵权责任法。然后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出的三个司法解释，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这个司法解释，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还有这个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如果有兴趣呢，大家可以这个自行了解一下。还有公安部的一个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也可以进行一个相应的了解。再一个是呢，多车相撞事故这个发生之后呢，一般来说都会采取这个报警。交警到现场之后呢，会进行一个勘查取证，然后根据这个取证情况、当事人的这个陈述情况来认定这个责任，做出一个这个事故责任认定。这时候呢，如果说各方当事人陈述的不一致的情况下，那交警就要依据他能采集到的这个有效的证据来做出一个认定。所以呢，就提示这个司机朋友呢，就尽可能的可以在这个车辆上安装行车记录仪，对这个事故责任提供第一手的这个有力的证据。 啊，这是一点。第二一点呢，提示的是道路交通事故多为意外发生。事故发生后呢，根据现在的这个生活水平呢，可能会产生一个巨大的这个民事赔偿责任。 对， 所以呢，这个机动车的所有人呢，切不可大意啊，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一定要投保，提高这个商业三者险的这个保额。 没错。 对，如果说这很不幸发生了这些交通事故的时候，可以转嫁一下这个民事赔偿的这个风险。 是的。 对。然后呢，再提示 C 朋友注意的是那个，事发之后，不要有这种逃逸的这种侥幸心理，事发后一定要及时报警或者自行固定证据啊，同时有条件的话及时报保险公司知晓这个案件的发生。因为咱们这个上了这个保险，事故发生之后的民事赔偿责任，保险公司是可以进行相应理赔的。但如果说产生这个逃逸的情形呢，重则会负这个刑事责任，轻则呢保险公司会拒赔，会产生一个经济赔偿。 另外在责任认定上，如果您要跑了， 对， 那您的 这 个 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 对。 再一个呢，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对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做出事故责任认定有异议的话，咱们就注意不要适用简易程序来出具这个事故认定书，要要求适用普通程序来认定。同时呢，对于这个事故认定有异议，要在3日内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上一级部门提出书面的复核申请。并且提出呢相应的这个证据事实理由写清楚。再一个是这个事故发生之后造成人身伤亡的呢，应当到正规的这个医院就诊，并且保留相应的这个票据。如果没有票据支持的话，咱们在这个理赔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障碍。法院这边呢是没有这个票据支持的，这个费用是不予支持的。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强烈的证据意识。然后如果说财产损失，像这个车辆维修啊，一定要到正规的这 4S 店呀，去维修，并且保留这个维修时的这个比如说车辆照片啊，结算单，维修发票，一定要谨慎持有，不得丢失。如果丢失了的话，那相应的这个损失后果是要自行承担的。再一个是这个，如果各方当事人就这个损害赔偿民事赔偿责任达不成一致，一定要尽快起诉。根据咱们这个民事赔偿这个道路交通事故的这种人身损害赔偿，现在适用的这个诉讼时效应该还是以1年。 对， 所以要及时起诉。过了诉讼时效的话，这个胜诉权就得不到保护了。 对，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及时起诉。然后这里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民事赔偿的这个解决途径吧，几个。第一个当然是自行协商最好。对， 没错。 对，当事人可以自行协商解决。第二个呢是交通队在处理这个事故认定的时候，也会对民事赔偿呢进行这个一定的这个 调解工作。 交通队也是可以进行一个民事赔偿的调解的。在交通队，如果说交通队这个调解还没有达成一致的话，我们法院这边现在是有一个诉前调解，诉前有诉前调解组织，有人民调解员或者说律师会协助进行相应的这个调解。如果这种程度如果还没有达成调解的话，到咱们这个法院诉讼阶段还是可以这个进行调解，实在调解不成了，法院就会根据这个查明的事实进行做出一个相应的判决。 对。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咱们那个车呀该年检年检。 对， 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着行驶本驾照。另外呢，您的行驶本驾照该审查也得审查。如果说您开着过了没有年检的车上路，或者说呢您没有带行驶本驾照，您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发生多车事故了，那这时候您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可就不是说您车年检了的车，或者您带着行驶本驾照责任那可就不一样了。您这等于违法上路。 对，有可能会因为这一些过失，也要本来他不需要承担这个事故责任，有可能交警也会要求其承担一个相应的事故责任。 那么今天呢，涉及到多车相撞事故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以及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问题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法庭的曹海秀法官，谢谢曹法官。 谢谢大家。 曹法官再会。 好，再见。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新版本嗨呀，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个，在道路交通运输过程当中，如果一旦遇到这种多车连撞的事故，应该如何来处理？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如果产生了纠纷，法院处理类似案件的原则又是什么？现在啊，春运正在进行当中哈。那近日呢，交通部交管局在分析近五年的春运道路交通事故特点，并对2018年的春运的交通安全形势进行研判之后表示呢，2018年春运期间多重不利因素相叠加，道路交通安全将面临严重的挑战。那么到底有哪多重不利因素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第一呢，就是公路客运的流量比较集中，持续时间长，交通安全风险加大。据相关部门预测，2018年春运期间全国道路旅客运输量将达到24亿8000万人次，将近25亿人次，占旅客发送总量的 80% 以上。也就是说，在今年的春运当中的所有的旅客的客流量当中，包括铁路运输，包括航空运输，包括公路运输，公路运输呢将占到总量的 80% 以上。而且呢，节后客流叠加，因为呢今年的春节比较晚，春节结束之后很快学生就开学了，那么又遇到这个外地务工人员又遇到务工人员从这个老家返回自己所打工的大城市，就会导致高峰集中、峰值高的特征，道路客运压力是明显增大，由此呢交通安全风险也就不断的加大。第二呢，是自驾出行的比例进一步提高，交通肇事风险就突出了。截止到2017年的年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到2亿1700万辆，一年增加了2300多万辆，私人小汽车已经达到了1亿7000万辆。自驾出行越来越多，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近五年春运期间，私用车肇事致死人数占总数的 58%， 将近 60% 占了绝大多数。第三呢，是农村地区道路交通流量剧增，交通事故风险上升。在春运期间，农村地区人流车流剧增，交通安全隐患突出。近五年的春运事故分析显示，乡县公路事故死亡人数占总数的 37.2%， 而且所占比例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主要就是因为平时在大城市打工的务工人员都是在这个时候集中返回老家，集中返回自己在山村的老家，就导致啊这个村镇的客流量是急剧增加。不管是进还是出，都会呈现出这种单向流量特别突出的情况。而这种村镇的公路建设又没有能够很好的跟上，路况状况又不是特别的好，如果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就更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第四呢，就是旅游过节持续升温，旅游的交通安全风险增大。近来旅游过大年已经逐渐成为很多家庭的选择，从近期交通事故来看，冬季旅游安全风险不容忽视。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也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一些地方可能会出现雨雪冰冻、大雾团雾的天气，那么这种天气会给交通安全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不管是路面的状况还是视野的状况、能见度等等。